2017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我国代表队5月2号载誉而归。此次锦标赛是从4月22号到2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。我国运动员在赛会上共获得了5枚金牌、7枚银牌和2枚铜牌。由有关部门干部、运动员和家属在评奖站迎接了代表队。他们向运动员和教练戴上花环、献花束等，表示祝贺他们的比赛成绩。由平壤市的劳动群众向着载有代表队的车辆挥手，表示祝贺。运动员和教练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铜像献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